你亲口告诉我你的承诺，一起等到花开季候，伤心依旧，你的兰花指千年年岁成往事，爱你依旧，让你我再爱一次，我对这天发誓。手就一重游，当你亲口告诉我你的承诺，一起等到花开季候，伤心依旧，你的兰花指千年年岁成往事，爱你依旧，让你我再爱一次，我对这天发誓，爱你依旧，让你我再爱一次，我对这天发誓， 伤 心依旧。 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今天是1月26号星期五，最近的冷空气耐力持久，寒冷将贯穿到一月末，秋裤已经扛不住了，毛裤棉裤这类终极装备该上身了。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10度，最高气温-3度，西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10度到-1度左右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-1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大兴在-10度到-2度左右，而丰台、海淀在-10度到-3度左右。最近气温骤降，很多人会体感不适，尤其是心脑血管病人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，尽量少出门或者不出门，如果非要出门的话一定要穿得够暖，并且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，顺便要补充一些热量高和营养丰富的食物，如瘦肉、鸡、鱼、乳类及豆制品，以及多食用新鲜蔬果。睡前半小时呢，最好是喝一杯温水，清晨起床也要喝一杯，这样呢对血液有良好的稀释作用。北京进入流感高发季后，不少家长反映医院看病孩子太多，各大医院呢都是人满为患，特别是上儿童医院，哪怕是挂急诊号都要等上几个小时。说到儿童医院和儿研所呢，最近得到消息，儿童医院将搬到四环以外了，也就是说以后在四环以外的人们看病会更加方便了。而首都儿科研究所将落户到通州，北京市的天坛、友谊、同仁、朝阳中医院等多家大医院呢都将纷纷在五环外布局建设，天坛医院将迁至

多久没有说爱我。 下吧，我是阿妹张惠妹，我要快乐，你也要快乐哦。